等待下一次的真爱，这样也不坏，就算现实有一点难挨呀挨。一张你的照片，一段电影对白，一个人去想一想，那些故事还在。

真的很感动。

就此飞蛾扑火，明知是祸，为何还不知所措？ 最后不见，最后不眠，如此在各度与你相恋，多一步的擦肩。 是时间的过错，让我们只能错过。我多想念你，多遥远，早知道是苦果，这一刻也不想逃脱。可惜这字眼太刺眼，两个世界之后。情深缘浅。